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赵龙。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5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春运将从1月17号开始，到2月25号结束，共40天。北京市开展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保障全要素应急演练。2021年武汉马拉松取消。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2年春运将从1月17号开始，到2月25号结束，共40天。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今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据初步预测，2022年全国春运的客运量较2021年将有大幅度增长。我们预计整个2022年春运量将比去年同期增长1倍以上。今年春运叠加北京冬奥会之后，还将召开全国两会，春运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蔡团结表示，14个部门和单位已成立春运工作专班，做好春运疫情防控、运输保障、安全监管、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冬奥会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了解到，北京市已开展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保障全要素应急演练，以进一步检验磨合城市运行保障机制。演练模拟的目标日期为2022年2月8号上午，设计当日出现降雪并伴有大风，叠加发生首钢滑雪大跳台闭环内自来水和热力管线泄漏、富石路景观道旗破损、京礼高速机械封路等3件突发事件。由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组织的首届北京国际范儿短视频大赛颁奖仪式今天在朝阳公园郡王府举办。此次短视频大赛从10月12号正式启动，西城、海淀、石景山、昌平等区以及市公园管理中心、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机构分别组织人员参赛，部分市民、在京外籍专家、外国留学生及部分网络红人也积极创作投稿，活动共吸引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人参与。新闻热线在今年6月曾经报道过，海淀区西八里庄永安东里小区由于部分住户欠缴电费，整个小区都被强行断电的问题。小区处于高压自管电小区，电路系统老化。报道播出后，属地街道与永安东里社区积极协调，立即恢复供电，拖欠电费逐步清缴。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追踪报道。 当时居民反映，小区属于高压自管电小区，电路系统老化，既不能在网上预售买卡，而且还停留在抄表的阶段，大家希望早日改造电网。 电力公司不是单独对小区每一户住户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不交的他就总也不交，几十户没交，然后你整个把300多户电都给停了。 永安东里建于上世纪80年代，老小区共有7栋楼，有390多户居民，先由物业向电网购电，再分户卖给各家，加上小区产权单位多，电路复杂老旧，今年上半年有60多户居民欠缴电费。 这贴的欠费的那个 没交的他应该拉，交费的给拉闸的，是不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对， 你看现在哪有还有抄表的， 这线路都老化了，这都万一着火怎么办？ 报道播出后，属地街道与永安东里社区积极协调，立即恢复供电，物业公司将拖欠的电费63万多元逐渐缴清。属地永安东里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后期反馈，会推动物业入户催缴，进一步加快电路改造的进程。 自管电系统电力改造，然后现在正在走流程，欠费这种情况我们跟物业一起去催。电力改造已经早就提完了，电力设计都已经做完了， 出钱呢 政府兜底，然后改造规划纳入国网，这还有一段时间。 社区的工作人员表示，已经申请了政府兜底的改造项目指标，等待进一步落实。居民反馈，在过去半年当中，供电情况相对比较平稳， 物业收电费的这个确实是比以前及时了，没再贴出任何说是那个要停电的或者什么的，但上交的及时，反正就能好一点。 同时对于电费清缴情况，管片的海淀区航天桥供电所的工作人员介绍，现在强制缴费清算已经基本完成，目前已经有2到3个月维持了满额满缴的情况。 不会停电，目前没有欠电费，持续几个月都没有欠电费的情况，按日的交，现在都是。 同时，航天桥供电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院内的电表系统改造预计于年后的4月份进行。 这个改造的事儿，我们一直在做，一个应该在计划是在4月份就是准备施工。当时分的房，当时就是那种集体一户一表，后来社会发展了，开发单位也没钱改造，不是一直搁着吗？哎，后来是我们跟政府申请，走那个老旧小区改造，有街道协调会开了好多少回了。后期这事儿肯定要做，因为包括街道都很重视这个事儿。 我们也希望这里的电路改造计划能够顺利进行，彻底解决300多户居民的用电问题。对此，新闻热线还将继续关注。 近日，市民刘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住在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喜瑞天筑小区，刚刚入住半年，但是小区停车库却一直没有开放，小区业主只能在附近道路旁停车，导致周边停车乱象非常严重，影响小区的居民出行。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喜瑞天筑小区今年5月30号交房，共15栋楼，将近1500户居民。小区分为东西两区，中间有一条双向车道金汇东路。记者日前到现场探访时看到，这条双向车道被各种乱停乱放的车堆成了一个停车场，只留出一条狭窄的通道，车体稍微宽一点，通行就很费劲。小区业主刘先生指着拥堵的道路告诉记者。 现在基本上停成3排，双向车道就变成单行道了，有的时候实在错不开就会堵在那个地方。 家门口的交通乱象是否有人管理呢？记者致电通州交通执法大队，工作人员表示， 当地政府没有移交给我们，这条街如果他到时候规划好了会移交给交通队的话，我们交通队这边会设置禁停啊什么那些。 不过，小区业主们也告诉记者，金汇东路的停车乱象与小区地下车库迟迟不开放有密切的关系。 地库有2层呢，他也不让进，他也不用，那咋办呀？ 记者跟随刘先生在西区的地下车库看到，各个车位划线完毕，已经是完工可用的状态。但为什么迟迟不开放呢？记者首先联系了小区物业，北京首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因为现在地产这块没有把这个地库这块交给物业，产权的话是您地产的。 于是记者又致电小区开发商北京创远益城置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还有一些其他相关手续还在审批中，我们这时间不太好掌控，但是我们一直在催着呢，奔着月底前启用走。 那么究竟什么手续的办理一直卡住了车库的开放呢？在西区路边的开发商办公室，现场的一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他得等那个基准线那个证下来才能销售，原来期房的时候没有卖，那证过期了就不能动了，估计听上面大概2-3月份吧，快的话一点。 那么目前期房转现房的销售手续办理进展如何呢？记者联系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住建委，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并没有接到喜瑞天筑小区期转现的申请。 要真是期转现的话，那需要把材料交到我们建委这边，然后再给他审批。 那现在咱们都没有收到过他相关的申请是吗？ 没有。 同时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具体他去向开发商了解情况后再回复记者，但是截至记者发稿并没有收到这位工作人员的回复，记者将了解的情况反馈给开发商。工作人员表示，希望业主暂时克服一下，他们也会和物业加强沟通，对拥堵现象进行管理。 我们也没闲着，该走手续走手续，咱业主人家着急我们也理解，确实也没办法，短期之内先克服一下，出入口这块我们跟物业说，让他去做一下加强管理。 武汉马拉松组委会今天发布公告称，鉴于目前国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为切实保障广大跑友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安全，决定不再举办2021年武汉马拉松。好，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5摄氏度。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2.8，道路基本畅通。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